她曾经被很多的文案当中呢写成是百变天后，她是一个有着古怪性格但是对音乐呢很尊重很坚持的女歌手关淑怡。她的经典之作我们刚听到的是难得有情人，跟王菲一起出道，当时呢风头还盖过了王菲。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哦，因为她的性格呢也造成了她事业的瓶颈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冠杰浪子心声。 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雷声风雨打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得最乐也。 许冠杰、李彼得，作曲许冠杰，这是歌坛的前辈，已经67岁的许冠杰的作品《浪子心声》。他的《天才白痴梦》《鬼马双心》《半斤八两》都非常好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粤语歌词、粤语的意境很美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忆莲《夜来香》。

往哪里去，我的路上充满回忆，请你祝福我，我也祝福你，这是绿叶对根的情在那边云彩，我的眼总是都想你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，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多久了是整整六年，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，沉